送到您的府上。感谢0095的齐先生再次订购，提供的地址啊会尽快给您安排，公司用酒我们也会特别注意。那信息呢太多了，活动马上也就要结束了，400710-8888，400710-8888。茅台茅香御叶原浆酒，每瓶的扫描价呢是999，今天1999元，买一箱送一箱再送一箱，享购8周年再送1000块钱话费，赠送的话费呢是乐花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只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来使用了。400710-8888，400710-8888，55块钱喝到茅香御叶原浆酒，还免费得1000元话费，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8888，400710-8888。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食品安全法将于今年10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诸多热点问题被消费者寄予厚望。最近，各个地方政府和媒体对于新食品安全法频繁关注，其中吸引目光最多的地方有哪些呢？从食品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些法规为何要进行修改或者明确？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您聊，探究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2，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在这里呢向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问候一声周末快乐。今天是2015年9月19号星期六，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时间要回到1982年9月19号，在这一天呢，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电脑的笑脸就在这一天诞生了。什么叫第一张电脑的笑脸呢？跟各位啊慢慢来说。在1982年的这一天呢，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一位教授，他的名字叫做法尔曼，在电子公告板上第一次呢输入了一行字符串，这个字符串呢就是一个冒号加一个小横杠再加半个括号，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电脑笑脸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从此呢，网络的表情符号在互联网世界风行，广为社会接受。但是这件事情啊，直到2007年呢，法尔曼才对外宣布这个符号呢是由他所发明的，一个冒号一个连接号再加半截括号，就组成了互联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最常用的符号，也是表达了使用者的情绪。为了纪念呢这个符号的诞生呢，法尔曼和他的同事们还举行了学生的年度创新的竞赛，主题呢是以科技作为辅助手段来增加人和人之间的通信。这个比赛呢也很有意思啊，通过呢相关的比赛呢，语言专家也指出说，当年呢像法尔曼所发明的这个符号啊，和其他电子符号一样，成为人们通过电子邮件和其他计算机呢通信表达自己情绪的一种简洁的途径。毕竟通过语言很难将我们的情绪准确的表达。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啊，各种各样的表情符号现在运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比如说大家现在用的微信里面会有很多的表情符号，甚至呢在苹果的手表当中都不用发文字了，只需要发符号就可以来表达你的一些意思，的确呢也是很方便用户的使用。但是呢第一个表情符号的发明者法尔曼却表示说呢，他个人呢更加喜欢文本形式的微笑符号，因为呢它要比图标更加的富有想象力。 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平常在通过手机、通过其他方式沟通的时候，你愿意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微笑呢？在这个时代，表达微笑已经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表达方式。 笑，向着天空大叫，自由又会给我拥抱，带着双脚奔向我的美丽城堡，骄傲向 着。在以上的时间，主持人玉龙和大家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好，稍事休息一下，在一段广告和音乐之后，我们和各位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 叶之峰装饰，中国网球公开赛独家装修合作伙伴，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东方漆东艺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食品安全法将于今年10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诸多热点问题被消费者寄予厚望。最近各个地方政府和媒体对于新食品安全法频繁关注，其中吸引目光最多的地方有哪些呢？从食品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些法规为何要进行修改或者明确？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您聊探究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周末的晚间，玉龙和各位说说有关吃的事情啊。今天呢，我们说的不是某种食物，而是管食物的法律，这就是新的食品安全法，将会在今年10月1号正式实施。其实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都已经带了印出来的新版的食品安全法了，这还是让我挺大开眼界的。先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先为您介绍到的就是拿着法律法规来参加我们这期节目的北京科技报的记者洪广玉。欢迎洪广玉，你好。 听众朋友好，玉龙好。 另外还有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博士，北大工学院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的博士后田维娜，我们的新朋友，欢迎田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玉龙好。 田老师这个头衔特别多啊，是研究食品这一方面的博士还是博士后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二位来聊一聊有关新的食品安全法。说到这个法律法规的实施呢，在今年的10月1号是它的正日子，就要正式的实施了。而相关的一些地方政府包括媒体呢，对于呢如何去落实这个法律，以及呢大家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最关心的点是哪些，都已经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说呢，北京市消协最新发布了一个新的调查数据报告，其中呢显示啊，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是食品安全全程追溯的问题，有接近30%的消费者呢选择食品安全全程追溯是排在第一位，之后呢为加大处罚力度、1000元保底赔偿和确立呢首负责任制等等等等。此外呢，相关的媒体呢也是所梳理出来的消费者呢最关心的一些领域，今天呢我们就先和大家来说一说消费者所关注的这些领域内容具体都是什么。我们站在食品科学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这些呢要在法律当中单另的列出来，大家关注它的原因又有哪些。首先啊，先和二位嘉宾我们先来看的是第一条，婴幼儿的奶粉管理上升到药品的级别。在新的法律法规当中呢，征求意见稿啊曾经已经写到说，同意企业注册一个产品配方，只能生产呢一种产品，不得呢用同一配方生产不同品牌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不得限制区域销售，不得为销售商专门定制生产。业内人士表示呢，严苛的法律法规呢将会规范混乱的婴幼儿奶粉市场。哎呀，说到这个婴幼儿奶粉市场，刚才我说到一个词儿叫混乱，洪广玉，这个真像这个新闻当中所说的这样，这是一个混乱的市场吗？ 确实是，相对来说的话，首先是婴幼儿奶粉的话是一直为公众所特别关注，而且是舆论的压力比较大的一个领域。 对， 之所以的话会出现刚才两条这个规定的话，我想跟这些年的话，屡屡爆出的一些食品安全的一些热点事件有关。比如13年的时候，在江苏苏州查获这个 叫美丽素鹅奶粉的一个分装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的话就暴露出了我们这个婴幼奶粉这个产业链条当中的一些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修法的一个背景。当然单独的一个事件呢，它往往折射的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情况啊，就不是单独一家企业的问题。 嗯，好，我们再跟田老师也再聊一聊啊。刚才提到说同一企业注册生产的一个配方只能生产一种产品，过去的意思就是说我同一个产品装了不同的罐子，我贴上不同的品牌，是有这种情况吗？ 嗯，会有这样类似的情况。而且同样的配方，同一个公司，它有可能呢有两个这个标签，两个商标来做。 嗯， 但是这样就会有一些隐形的问题存在里面，就像我们这个红记者给大家说的这样。那么除此而外呢，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奶粉的配方啊，更注重的是一些功能因子。 嗯， 因为它大的这些配方都没有办法改变。 什么叫大的配方没办法改变？ 比如说一些这个蛋白质，或者一些必需氨基酸， 嗯， 这个都是要求必须要添加的。 它是在模拟母乳的一些成分是吗？ 对，为的就是让它更接近于咱们的母乳的成分。 嗯， 比如说现在以前我们肯定在广告里面听说有 DHA 呀， 嗯， AA 呀，ARA 的添加，嗯，那近期我们可能会听说有一些 OPO 的这个添加，实际上呢，它只是一个为了更接近母乳，它把咱们的这个脂肪酸的 SN2 位的这个饱和程度做了一定的这个改变，目的呢，就是为了更接近于咱们的这个母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想这个配方注册制呢，它还有一个好处是这样的，因为国内的一些配方奶粉呢，经常就改变它的配方， 嗯， 而这些配方奶粉呢，更多的是为我们婴幼儿服务，婴幼儿它这个适应性本来就比较差， 嗯， 那我们更希望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配方，更接近于母乳的配方。那一些可能一些国外的一些产品可能做得比国内好，那我相信经过这一次食品安全法对于这个婴幼儿奶粉的这个配方注册的这个调整，我相信国内的这个婴幼儿奶粉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市场的。 说到婴幼儿奶粉，其实一定会有很多的家长关心。您刚才提到一点啊，就是孩子对于配方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依赖性，就是我可能吃惯了这个就一直吃下去。 对，他因为他小，他会有一定的这个口味的适应性 啊。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刚才也讲到，那是不是之前或者说在这个法律正式实施以前的这段日子当中，曾经有一些企业是我同一个品牌，但是可能里面的配方就会产生一些变化，这样也会导致孩子吃这个奶粉的时候就会出现不适应的状况？ 会有，如果他频繁的改配方的话，会有这样的问题。 之前我还听我身边也有人说过，说孩子吃这个婴幼儿配方奶粉啊，不要老给他吃一个配方，要给他换一个，说你老给他吃一个配方他会上火的，你就像是人一样，你要给他吃不同的食物，要给他配着吃，他这样才会好。照您这么说还不是这样啊？ 不是这样的。 哦， 对， 就是因为他的这种依赖性吗？ 它不是一种依赖性，它只是一种适应性。因为我们知道婴儿的适应性和咱们成年人的适应性是不一样的。 嗯， 它的适应性可能要慢一些。 嗯， 就说它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性，会有一些应激的一些反应。 嗯， 然后你可能就会造成他身体的一些这个表观出现一些这个现象，你会认为他生病了，实际上不是， 就是因为你换了一个奶粉。 对。 啊，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您刚才还提到奶粉当中有很多的添加因子，像刚才讲到的 DHA。啊，我没有孩子，我也从来没有买过奶粉，但是我光看这些广告我就知道有这种因子了，而且往往说这个因子都会成为一个卖点。此外您刚才还讲的还有什么 OPO 是吧？ 对 啊，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它 就是一些功能成分。那么添加了这些功能成分呢，我们根据咱们长期大量的这个实验以及流行病学的一个这个调查嘛， 嗯， 发现添加了这些因子呢，对婴幼儿的智力发育会比较有利， 嗯， 对他的骨骼成长也会比较有利。 嗯， 那么我们一般而言，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个 DHA 呀、ARA 呀，都是我们这个其实它是这个必需脂肪酸，咱们的亚麻酸和亚油酸的一个衍生产物，经过这个去饱和化，经过我们碳链的延长的一个衍生产物。那最终的目的呢，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一样，可以有利于婴儿的智力发展，也有利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 嗯，您的意思是吃含有这种奶粉的， 对， 一定要比不含有的要好。 从大数据上统计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哦，这大数据这东西可就有的聊了，那不见得说我只要说吃了之后在我的个体就会有很明显的表现。 在这个科学我们做一些这个实验的话，也是得到了验证的，已经被国际上完全就是已经 这个科研界已经承认的这样一个结果。 嗯，红记者怎么看？ 我是这样想的，就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配方哈、啊、就做得更好。那另外一块呢，我觉得这条规定哈、啊，实际上是替消费者服务到家了。 嗯， 因为我这边有个数据，就目前的话，全国所有的这个配方加起来啊，它已经超过1900多个了， 有、 非常多，多的已经，可以说到对我们的消费者已经造成了困扰。 嗯， 就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会处于一种无从选择的情况，他有时候判断不了。 嗯、 但实际上，这些配方本身的话，它可能只是某些成分改变一下，它就生出一个新的配方来。 嗯， 那么通过这么一条规定的话，它第一个就对我们市面上的这些配方本身就是缩水，就是一个把它水分挤掉。 嗯， 第二个的话，本身的话，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的话，就是说可以让企业专注于把你已有的几个主要的配方把它做好。而不会说去通过改这种配方的方式来延伸出新的产品，同时这个有给这个糊弄消费者的空间了。 嗯、 如果配方的话太多太杂的话、 对，因为大家现在有一种潜意识，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升级换代的好。比如说我们就用那个手机系统，这两天那个 iOS 9.0又出来了，纷纷升级，哎呀赶紧用新的好。但是奶粉不见得是这样，不是说我新升级了一个配方，改一个配方，我这个奶粉就一定好，是吗田博士？ 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就是实际上大家应该清楚，我们国家的这个婴幼儿奶粉它是有国标的。 嗯， 国标对于我们奶粉的整个的一个主要的构成，包括这个构成的这个什么样的比例，这些东西是有规定的。 嗯， 达到这个国标的奶粉，首先就是保证这个婴幼儿啊，就作为一种替代食品，它的一些最基本的功能是达得到的，大家有这么一个认识。那么添加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成分的话，那么就是每个企业的话，其实每个企业自己对它进行的一个解读了。 嗯，我觉得黄记者说的非常有道理。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创新肯定是我们不管是每一个人还是每一个企业还是每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这个核心。那么企业要发展，它就像我们黄记者说的样，首先你要符合国家的标准。 嗯， 那在符合国家的标准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给它添加更多的这个功能成分，更好的让它来接近于母乳，来替代母乳，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对，而且刚才洪记者也跟大家分享了一点啊，就这次在法律法规当中呢，国家也帮助很多消费者，很多爸爸妈妈、准爸准妈来解除了很多心头的烦恼。哎呀，这么多的奶粉，我到底应该选哪一个啊？这个未来呢，选择其实少一点，也许可能会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词儿呢，其实这是一个热点的词儿，而且有的时候也会变得比较敏感，因为每个人呢，对于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判断。这就是转基因食品，在新的法律法规当中呢，已经讲到了啊。转基因食品要标识放在显著的位置。过去啊，这个洪记者，我看到的很多食品，它反倒标识在显著位置的是非转基因食品。 嗯，是这样的。但是大家只看到了一面啊，就是说，实际上对于转基因标识啊，它是本身是存在不同立场的阵营。 嗯。 啊，而且这不同立场的阵营对于我们现行的所谓这个标识都不满意。 嗯，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比如说，对转基因有质疑的， 嗯， 他会要求希望所有的这个转基因食品都鲜明的标识出来， 嗯， 啊，这是他们的诉求，啊，但是这个支持转基因的人，他也会想，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标识本身的话，是不是公正的？ 嗯， 啊，他会认为现在就是说存在这种所谓的一个阴性标识问题，就是您刚才举例子的，就有些食品它本身就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所谓的转基因的农产品，比如说花生， 嗯， 就全球都没有转基因花生，但是你在这个产品上标明这个属于非转基因花生， 对，是非转基因花生油啊，它的一些广告词上也会这么说出来， 对对对， 啊，就会让大家下意识的认为，哎呦，那是不是其他的都是？是不是只有他们家的花生油不是？其实照您这么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花生油是转基因的， 啊， 或者说大家都不是转基因的。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也会把这个事情去更加明确，这样让大家呢也是更了解说，嗯，转基因的这些食品到底应该怎么来去把它标识清楚。 对，所以我的认识是说，对于这个标识的问题，确实大家非常关心。 嗯， 但是本身这个标识的话，要落实下去，因为你不单有这个法律，要落实下去的， 嗯， 它是有赖于一些更详细的规定的。 比如说， 对，你既然规定了这个所有转基因食品应该明确标识， 嗯， 那么你也应该对于这个所刚才举例的这种阴性标识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嗯， 实际上这个可能就是说，你不单要食品安全法里面要有这个规定，要有详细规定，还需要在我们的广告法里面要把这个衔接过去啊。这整个的话就是让我们整个标识的话，就不同的立场的人都能够去 支持它，我觉得这是、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 好，这转基因标识咱就谈标识、其他的内容我们就不谈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走入下一条，也是呢民众比较关心的，消费者更加关心的是剧毒高毒农药禁用于蔬菜瓜果啊，这个是举双手赞成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呢吃菜吃瓜果平常太多了，这事儿也太频繁了，所以呢剧毒和高毒呢肯定是不能够用于蔬菜瓜果。那反过来说，那现在难道真的是，或者过去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好多人用剧毒和高毒的在生产这些农作物吗？ 是这样的，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随着咱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哈，咱们在这个农药方面的发展也非常迅猛。现在我们更多的研发的是一些低毒的农药，或者是一些农药的替代品，采用一些生物防治的方法呢，来达到这个无毒无害，然后没有不存在安全性问题的 这种。这就是我特别关心的。你看啊，我们都知道剧毒和高毒的这些东西肯定是不能用的，但是呢，它的替代品是不是还是农药？那既然一叫农药的话，是不是还会存在这个毒性大一点、毒性小一点、对身体潜在的伤害大一点、小一点的问题？ 其实我们生物农药呢，或者一种生物的这个防治方法呢，它其实就是更接近于大自然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很多生物农药都是从一些植物园的这个可食性的植物园的叶片呀，或者是一些根茎类的这个植物提取出来的一些可以抗菌的一些活性成分，然后我们把它配到这个试剂里来作为这个生物农药使用。也就是说，生产这个农药的东西，它就是一种低毒或者是安全的和可食性。可食用的这样一些物质，所以说这也是国际上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您的意思是说，现在包括接下来要用的用于蔬菜瓜果当中的这些农药，都是一些升级改良换代的农药。 对， 这些农药不是我们过去想象中的那种喷下去一死一大片的这种，或者上市之前还得晾它一个月40天的这种才能够上市。农药也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改变。 对，而且在种植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个鲜活农产品的种植的这个要求也有所提高。比如说什么时候该喷药，到底有多少的这个限制的剂量，那喷完药我们还有多久才能上市？这个要求也在逐步的规范化，也是对我们这个一个生物防治的一个这个助推吧。 好，来问问洪记者，您怎么看这一条呢？ 实际上这个对于这个剧毒高毒农药的升级换代的话，是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但这个从应该分为两块来讲。第一个，就我们的法律法规来说，就我们国家本身农业部有农产品安全法，这个法律一直在推进我们这个更新换代的工作。但是从现实层面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实际当中仍然有一些地区或者有些产品上仍然在使用的剧毒高毒，有些甚至是偷偷使用的。那我们现在把这条法律的话把它单独拿出来强调的话，就是希望把这个工作能够加快。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我们政府的这个决心。因为这一项工作的话是一个趋势，它是总体来说的话，就不管你这个食品安全法本身要不要规定它的话，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从我们的消费者，从我们国家生产整个国际趋势来说的话，都是这么做的。而且现在就是说我们的技术本身的话已经具备了一些 了， 对，具备了这样一种一些条件。对，当然不是说绝对的话到了今天为止就把所有的剧毒高毒农药的话全部的禁掉，全部没有了，这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仍然是有一个范围的一个规定。 好，在国外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执行标准非常高的欧盟，他们对于农药这部分是怎么处理的呢？怎么管的？ 首先是他们的标准，就像您说的一样，是非常高的。其次就是他们剧毒高毒农药，他们已经很早就不用了。还有的话呢，就是他们对生物防治或者生物农药、低毒、低残留的这个农药的这个研发力度，包括推广力度也特别大。那最后我想的话，更多的是他们尽可能少的使用农药，更多的是来提倡这个有机鲜活农产品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那就是照咱们刚才这么说呀，就是在新的法规当中的剧毒高毒的农药呢禁用于蔬菜瓜果，那之后我买回来的这些蔬菜瓜果，我其实吃起来就会更放心，用水洗一洗，洗完之后 就能够，就赶紧就不用说过去想什么各种各样的方法，什么开水再焯一焯啊，或者其他的方式，就会让我们的内心会更加的安宁一些。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接着说下去啊，保健品说明书不能涉及治疗功能。其实这一条在我印象之中啊，红记者已经是说了很多年了， 说了很多了，这个一直是这么规定的啊。 嗯， 其实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个保健品的一个管理的条例，就之前的话，也是这么要求的，当时说这个执行的并不是很好啊，保健品的一个监管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问题，那么它涉及到不同的部门，所以说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把这个强调出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更大的意义是对我们消费者的这个提醒，因为保健品的话，它最终它是消费者购买的，实际上我觉得这条要执行起来的话，有赖于消费者提高自己的这个辨别的意识。 哎呀，这就说到点儿上了，我就特别想跟你聊这件事儿。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和科学有关系，有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讲一些吃吃喝喝的事情。我接到过两个听众的电话，我印象特别深，他们都在问我说，哎，玉龙，现在有一种什么什么什么提取物，这个号称是可以抗癌防癌的，哎，你觉得这个东西能不能吃？还有一个大妈呢，还之前也给我寄过相关那些材料让我看，说哎呀，这个东西好，你们看完之后呢可以去推广一下。这个大妈上次寄过来的东西是有关酵素的一些内容啊，哎呀，就是这个我看完之后，我真是觉得大家其实在这一方面他可能搞不太清楚真正保健的、真正养生的、真正治病的这些东西的区别是在哪儿。 没错，我觉得就是对消费者来说，就他应该把这个当作格言一样把它记下来，就是你以后只要看到这个所谓的保健品啊，当然有些连保健品都不是，它来声称所谓的有治病防病的这个功效的，我们一律把它视为骗子，就这么简单。 对，这句话说得好，大家要记住啊，上面没有相关标志的，就是保健品有保健品的标志，药品有药品的标志，连标志都没有的这些东西就千万不能信，看到保健品的标志就只能把它当保健品来去用，千万不要想着说这个东西能够有治病救人的效果。 对， 刚才 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除了这个不能声称这个所谓的治病防病，这个消费者还要注意，保健品本身的话，它不应该超出它的这个注册或者这个我们国家备案的这个功能，不能超过这个功能声称。就是说，实际上每一种保健品的话，它在这个食药监总局这边备案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功能声称，不能超出这个范围。那么消费者就是说，你对一个保健品的话，如果持怀疑的时候，你可以上国家食药监总局的这个后台的网站去查询它的所有的信息啊。 好，哎，田博士呢？ 这个吧，我觉得黄记者说的也非常好哈。我们国家的这个保健食品叫或者叫功能食品，它也是发展了这么些年，也有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其实你要去看日本呀，去看现在市场比较成熟的美国呀，它也会有这样一个阶段。也会有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从法律层面来重视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这个一些不好的阶段肯定会很快的越过去，肯定会朝着更健康的这个方向发展。有些人可能说保健品或者保健食品或者功能食品就是假药啊，然后我的导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在理，对呀，它是食品不是药。 哎，你说的这一点啊，刚才提到说美国，说我们现在这个吃保健品都是从美国那边来的。我印象当中特别深的是什么呢？我这么多年了，我身边还有人从美国带那个鱼肝油，还是鱼油回来， 鱼油 啊，说这个东西好。但是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美国那边发的文章，人家说已经通过常年的调查证明说，吃这个鱼油对于心血管疾病没有什么明显的降低作用。就是美国人他们还会真的去吃这些保健品吗？ 还是会有，因为每个人的这种养生的理念、保健的意识， 美国人也养生是吧？ 对 啊，然后还是比如说认为吃这个鱼油有作用，还是接着吃。 对， 就其实这么多年也没有说他们认为掌握的科技越来越多，大家整个的这个研究越来越进步，会把药品和食品会分隔的如此之明显。你比如说保健品只是起到一些保健的作用，我不会信赖于他说他能够对我的身体产生多么根本性的改变。其实照您这么说，大家这个隔着一个大洋，那边的人和这边的人都差不了太多。 是的 啊，人的本性是相通的。 保健品它是有它的使用对象的，也有它的功能生成的范围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保健品不是说对于所有人，在对于所有的你想达到的目的都有效，根本不是这样的。 嗯，好，我们接着再跟大家来说一个这个事儿啊，这个事情呢，我估计很多愿意上网去买东西的朋友，应该会觉得特别好。网购到不合格的食品是可以索赔的。现在互联网你想买的东西，只有你想不到，真是没有你买不到的。你知道吗？我之前我还搜过，在那个淘宝上，我搜一个战斗机啊，竟然还有人在卖战斗机的啊，不知道 是叫万能的淘宝吗？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但是说这个买食品这个事情是可以索赔啊，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这个法律早就应该这么去规定了。好，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呢来说一说，在相关的媒体的统计当中呢，还有一部分也是关注到了，比如说要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一开始呢，我也跟各位讲到，北京市消协呢最新发布的一个数据也显示，大家呢对于新法当中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非常非常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最后的一些时间，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先请我们的食品这方面的资深的记者洪广玉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叫做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呢？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大家知道，就是所谓的一个体系，它对于食品来说一定是涵盖我从源头到最后大家消费的终端末端这么一个全链条，那么就包括我们的一个从源头的一个种植环节，然后我们的一个生产环节，最后一个销售环节，当然其中还分出很多细的环节，还有仓储物流这些环节。当然它所谓的追溯还包括我们的一些横向的，比如说我们对于每一个食品的它的一个所谓供应商，它的一个配方，它最后由谁生产，这个生产的工艺是什么样的，它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立体的一个系统啊。 建立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一旦出了事儿，我就能够顺藤摸瓜，瞬间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对，它有两个作用，它最主要的一个是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时候，它能够迅速查清楚这个食品的来源，第一个叫我们切断源头，第二个的话，它找的去向，就如果有发生事故的时候，我可以把我这些食品，假如有哪些正在市场流通的或者没有销售出去的食品，我可以召回或者封存起来，这是它最大的两个功能。 那么在法规当中呢，也已经是明确的规定要建立呢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那么这个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建立，其实在之前就听过有些媒体在报道，甚至很多年前已经有人开始在呼吁，这个体系的建立是不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非常难。应该说我们国家建这个体系是从2000年以后的一个事情，大家可以看得到有十多年了。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食品它本身就是有地域性、有行业性的一个分别，而且有这个发达城市和一个中小城市的一个区别，所以说对于这个推进的进程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上海、北京这种发达城市，或者说像我们乳制品这种大家很关注而且有龙头企业的这种行业的话，它推进的就会快一点，而且部分的话已经实现了这个全程可追溯。 其实这个你说食品啊，里面涵盖的东西太多了，有生的、有熟的、有活的、有死的，每一样你都要给它建立到这个追溯到根子上的体系。其实一种品类可能你就得建一条线。那么在这个整个研究的过程中，我不知道田博士，你们那个研究食品研究农业，你没有研究过建立这体系的事儿吗？ 我们倒是也做过类似的一些调查。然后我们这个可追溯体系可能一开始实际上就是发源于咱们的欧洲，主要是一些食品中毒、一些分牛病、一些口蹄疫、一些集体的这种食品安全的事件爆发了以后，然后我们才开始建立这个可追溯体系。那么他们现在也建立的就是比较好，可以说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这个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那么我们国家如果说像洪记者说的一样，要建立这个从农田到咱们餐桌的这个可追溯体系，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因为每一种产品的特性不一样。那比如说洪记者给大家介绍了咱们的乳粉，幼儿的乳粉，那很多这种龙头企业做的就比较好，已经建立起了这样体系。 我能知道我们家孩子喝的这罐奶粉是大西洋某牧场上面编号某某某的某只奶牛吗？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每一只牛都有一个耳标，这个耳标上面有这个射频识别技术，它能记录非常非常多的信息。 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 对， 我知道， 举个简单的 地球那端的哪只奶牛在滋养着我们家的小宝宝。 可以，没有问题，而且会告诉你这只奶牛的爸爸妈妈是谁，爷爷奶奶是谁。然后这只奶牛在 三代都能查得到。 对，这只奶牛在哪一天它有可能有乳腺炎， 或者是我们就没有挤它的奶，那你喝的这罐奶粉挤的奶是哪一头奶油在某一个时间点挤的，都可以查出来。 哦，我终于知道奶粉为什么卖这么贵了啊！很多的这个钱是不是都用在这个追溯体系的建立当中了？你看这个奶粉卖的贵，有一部分的钱呢，大家觉得啊，能够追根溯源去把它查这个查到，我觉得这个钱呢，放心。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还举一个例子，我说我们楼下菜市场卖的那个大萝卜，那个白萝卜，是不是就很难做到我刚才问你的说像奶粉一样，我能知道是比如说河北某县某村某块地里的这个什么什么第几个坑里的萝卜，这是不太容易做到吧。 嗯，稍微会困难一点，但是我想在今后我们也可以做到，比如就牵扯到您前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网购食品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 嗯， 那么他也有谈到，就是第三方平台要对咱们的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其实这就是慢慢在朝着咱们这个鲜活农产品朝着可追溯体系发展的一个雏形。 嗯， 比如说现在这个很多一些大的这个企业也开始注重到咱们的这个鲜活农产品，也希望把它做成一个互联网加的模式，或者拿到互联网上来卖。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新的食品安全法的这个推进呢，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也是很有可能的。 嗯，那洪记者，是不是真的有一天，比如说我们从菜市场买回来的很多菜，不论是生的活的啊，生的熟的活的死的，上面都有很多的二维码，我们回家一查，我就会知道这个鸡它是什么时候从活鸡变成了餐桌鸡，这个萝卜是什么时候从地里采出来的，我就会对于这些东西知道的一清二楚。 这有赖于我们的一个经济发展的水平啊，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奶粉的话，通过这个可追溯体系，最后你涨了50块钱，你不觉得心疼？ 嗯。 但是萝卜的话，它每斤给你涨1块钱的话，你就得考虑一下了啊。 那当然。 嗯。 所以这个事儿是挺好，大家对于未来的这个设想，至少我刚才那个设想说完之后，想必各位都觉得要能早点实现就行。但是有一天。可能当萝卜卖到奶粉钱的时候，可能这事儿就能成，但是在此之前能做多少算多少，因为多一个标识，多一条路，让大家多的也是一份安心。好了，今天的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更加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这一次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是周末，依然呢要和各位朋友说一声周末快乐，在明天的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还会和您接着聊。我是玉龙，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Dash for Jesus.